身上流淌，至少能得到安慰的拥抱。你也许是我得不到的温柔，我也许是你不想要的以后，遗憾总会让心酸难受，或者泪流，毕竟爱了很久。你也许是我难愈合的伤口，在你回忆里才永久，眼泪不是为你我就不会流。 就像那些失眠的夜晚，想和你说句晚安。就像我的表情不自然，至少 天长到黑夜，你一直在身边，一直在身边。